做到了吗？ 关云长知世恶，愿单刀赴会。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咱们接着来说大明于谦。上文书说到哪儿啊？正说到有意思的地方，成王朱祁钰啊，效仿于谦，也来了这微服私访。他要访查访查呀，这个广陵县的大财主李珀。通过什么方式呢？哎，观察李珀的行踪，终于在群芳阁见到了李珀。咱说了，成王跟李珀在老鸨子的安排下在一个桌上打牌。哎呀，这个成王啊，这戏演的还真不错啊，一边在这搓麻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一边这李珀呢在这套词。哎呀，李大官人，李大善人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是久仰您的大名啊啊！小客我在京城混事情，不瞒阁下啊，仗着我舅舅的庇护，买卖还算不错。嘿嘿，这几年呢跑蒙古倒腾些牛羊马匹，挣了点钱儿。可有一样啊，这塞外天寒，路途遥远，太苦了，因此啊，我就想干点别的买卖。干什么呢？我舅舅给我出主意，弄药啊。现在京城缺药啊。哎，你别看这太医院在京城，那是围着皇上转的，老百姓来说还是缺医少药。既然老百姓缺这个，那就说明有市场。我一看这买卖有的干，我就奔山西来了。这地方好啊，人杰地灵啊啊，这是北方咱们最重要的产药之地嘛，什么西洋参啊、五味子啊、龙胆草啊，生地、丹参、防风、柴胡，哎呀呀，等等等等，好多的药材呀、啊，我都打算在山西进口啊，到广陵这一亩三分地儿了。嘿，李大官人，您老兄我是绕不过去呀、啊我可听说了，在这儿你是一手遮天呐、啊，老兄啊！广陵说，哎，可以没有县太爷，也不能没有您李大官人呐、啊。嘿，李珀听着这舒服，这美，好说好说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！我看你很爽快啊。这样的人我李珀愿意结交啊。还没请教小客尊姓大名啊。嗨，什么尊姓啊，鄙人免贵姓朱，名成啊。这位是我弟弟，也是我的账房先生，姓朱名禄。 哎呀，这是国姓啊！啊，失敬失敬。哎，这么办吧，老鸨子，一声招呼，老鸨子过来了。爷，您什么吩咐？哎，今晚上我们不走了啊，就在你这儿吃，上一桌最好的酒席，不怕花钱，今天我请客。就这样，当天晚上就在这群芳阁设摆宴宴，哼，推杯换盏，杯中交杂，划拳行令，是乌烟瘴气。这酒喝的，哎，都不知道喝到什么时候了。也不知喝了几天，这几个人呢，终于是玩累了，沉沉睡去。醒了是接着赌，赌完了接着喝。李珀说他请客，成王能让他花钱吗？他早都安排小路子提前把这单买好了。李珀是滋嘬牙花的，哎呀，哎哎哎呀，这不合适啊！哎呀，让兄弟破费了，哎，这什么话说的？这是弟弟我应该做的，嗯，够朋友，够意思。哎，周老弟啊，在广陵你平常住在哪儿啊？嗨，刚来这么几天呢，没找到什么合适的地儿，随便住了个店房，不太满意。这不嘛，到群芳阁来了。嗯，是住店房哪行啊，咱广陵啊就是住的地方不太好。老弟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到哥哥我家里去怎么样？别的不占比，要说吃穿用度，哎，不比这群芳阁差哦。那感情好啊，如此说来那就多有打扰了。成王啊吩咐小路子是收拾行囊，就成为了李珀的座上宾。哎呀，成王高兴，心说行啊，我初出茅庐，我这戏演的还不错。呵呵，行，李珀，你小子有什么花花肠子，我到你们家去，我仔细的访查访查。这成王啊真跟朱成禄一起就搬到了李珀的家了。哎呀，这个成王还真不赖啊，那是什么人物？有道是真天子，百灵相助，大将军，八面威风，那种气质是由内而外的。所以说李珀对于成王没什么怀疑，他一看这小兄弟，别看年纪不大，但是知书达理，气宇轩昂，最重要的是出手阔绰。而这人呢，结交结交没坏处。到了李珀的府宅了，李珀的家呀，这在广陵县是最大的一个宅子，前前后后一共有八层院子，正房、厢房、配房、耳房一应俱全。成王心说，哼，甭说别的呀，就凭你这套宅子，我就能判你个大不敬。在古代那个阶级社会啊，等级森严，哎，不是说你有钱你就可以住什么样的都行。那李珀那是什么人？你就是一个平头百姓，你不能够僭越超越你自己的这个品级，那不行啊。李珀这豪宅可是花费巨资打造的，不仅房子大，女人还多呢。李珀呀之前一共有八房夫人，赵夫人、钱夫人、孙夫人、李夫人、周夫人、吴夫人、郑夫人、王夫人，好嘛，赵、钱、孙、李、周、吴、郑、王啊，按百家姓取的。去年呢他又添了一房，这姑娘可了不得呀，就出自群芳阁，当时还是群芳阁的头牌。姑娘姓冯，艺名叫荔枝，哎，又叫冯美人，可以说才艺双绝，不仅长得漂亮，才华出众，什么叫琴棋书画呀，哪叫诗词歌赋啊，出口成章，信手拈来，而且这个人非常的温婉，哎，非常得体，哎呀，这李珀可迷的呀，神魂颠倒，最后花了好几千两银子给冯美人赎了身了。这冯美人入赘到李府之后，哎呦， 这李破可真取着了，那是左右逢源，四面见喜呀。原来那八位姨太太，就那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啊，成天就吵架，争风吃醋，哎，这也是在所难免。可是也不这冯夫人怎么这么大本事啊？她一到了李府啊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啊，都由冯美人是一人打理。你看看，别看是后来的，德高望重了还。那八位呢？也不打架了，成天打麻将，正好两桌麻将牌。你看看这事绝不绝？哎呀，所以这李破呀，把这冯美人更是视若珍宝啊！你说这女人天上难找，地下难寻呢。今天成王到了李府上啊，第一件事儿，李破首先就带着成王来见过冯美人。成王一看这冯美人呢，哎呀呀呀，这也太漂亮了！那位说有多漂亮？哎，您听听这个赞啊，有赞为证。说眼前人赛天仙，马蜂腰衬香肩，牡丹头盘了盘，好似祥云叠如山，有根金簪别玉顶，海棠花儿插鬓边，水灵灵的一双眼，两道眉长细又弯，两眼一睁滴溜溜圆，好似珍珠滚玉盘，高鼻梁点唇尖，樱桃小丑一点点，糯米的银牙放光寒，元宝耳朵坠耳环，赤金的坠子垂两肩，白手腕十指尖，穿一身是闪缎，绣荷花颜色鲜，八只飘带肚翠蓝，铃铛响声悠然，葱心绿中衣穿，绣花鞋针叶尖，罗裙下露金莲。什么叫西施浣纱美？哪叫貂蝉盼月圆？不如玉环丰满好，却灵巧赛过那赵飞燕。走起路来风白柳，好似嫦娥到人间。哎呀，成王也是少年初长成啊，要说见到漂亮女人一点不动心那是不可能。成王一看这女子真是太漂亮了，脸一红，赶紧把头低下了。大哥，这位是这是小九冯美人，你九嫂子现在是我的当家人啊，我们就是在群芳阁认识的，有缘呐啊，有缘。九啊，见见吧，这是我新结交的朋友，京城里来的大买卖家朱成贤弟，人称程少爷。你看成王腼腆的，这九姨太真大方，哎，这个热情劲儿就甭提了。他走进了成王，他这么一来呀，成王就感觉到有一股香气扑鼻。这是用了什么牌子的香水了？是兰蔻迪奥圣罗兰、雅诗兰黛、香奈儿？嗨，那年代哪有这个？可是这个古代女子爱美呀，男子也爱女子的美。我们古代先民那是相当富有智慧啊，人们呢往往是自制香囊，这香囊又叫耍货子嘛。著名的大诗人屈原在离骚当中啊，有这么一句诗，叫护江离与壁纸兮，任秋兰以为佩。所以说呢，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香包这种东西了。一般呢都是用绸布制成的，里边装着什么雄黄啊、薰草啊、艾叶啊，这些都是天然的香料，哎，绿色无公害，哎。而且一开始呢，这种香囊啊、香包啊、耍货子，这不是妇女专用的，这大老爷们堂而皇之的也得带上香包，哎，不仅有除菌爽神之功能，还有啊辟邪驱鬼之用意。其实一开始呢，这更多的是一种礼仪，哎，后来慢慢的呀，就成为女人的专用了，或者是作为这个定情的信物。这九姨太可了不得，这浑身上下光这香囊就有二十来个。好家伙，您说李破他们家是卖药的，能缺药材吗？但是可有一样，这玩意儿你得会配啊， 你要让说书的我配呀、啊，弄一身中药渣子味儿，那不成，那个谁都得躲着。人家九姨太明白这个，哎，彼此都有联系的，哎，怎么配怎么配，配好了放到香囊当中，每一个都用青赤黄白黑五色丝线缠绕而成，上面还得刺绣着灯梅的喜鹊、彩花的蜜蜂、蛟龙出水、跃龙门。这些香囊啊，还得跟着一身的衣着相配，真是丝鸾缠绕、兜兜挂挂，丰富多彩，还不能冗余邋遢。哼，这九姨太带着香味儿啊，就扑到成王的身边了，手挽着成王的胳膊，一口绵绵细语呀：“哟，这就是成少爷。”哎，我这声可不成啊，咱不是得您学着九姨太吗？像不像？作比成样啊！哎呀，人家九姨太这小动静，那称得上是明代好声音啊，让人听着，你怎么就那么舒服，那么悦耳，浑身上下有点发软吧，还不腻得慌。你就什么样的钢筋铁骨，听到这个动静你也得骨酥肉麻，腿肚子转筋。我说程少爷呀，可算见到您的尊容了，我在家里可就听说了，我们大官人呢新结交了一个好朋友，就在那个群芳阁呀，就乐不思蜀了，今天一见到您果然是堂堂仪表啊。程少爷来了就别走了，家里有的是地方，您呢就拿这儿当自个儿的家，好不好？ 好， 多谢嫂嫂热情。哎呀，成王这身上有点不自在，那个年代男女授受不亲呐，更别说这是嫂子呀，老嫂比母嘛，哪能老往身上扑啊？这说话，这成何体统？可能是这九姨太呀、啊，出自群芳阁，哎，大方热情，不拘小节。不过呢，他也不让人厌烦啊。这人呢，别看是一身香味儿，但是这个女人没有什么脂粉气。说李珀看九姨太这么大方，他吃醋吗？一点儿也不。你看他那个，满眼都是爱意，一脸都是宠溺，好家伙，对这九姨太呀、啊。他是言听计从，服服帖帖呀。一看九姨太跟成王也聊得来，他十分高兴，哎，命令厨房说今儿晚上给我做大餐呢，发挥你们最好的水平，哪个做的不对味儿的马上开除，今儿晚上给我兄弟接风。这个李珀为什么对成王这么上心呢？有原因。李珀呀，他本来是一个不学无术之人，虽然挺有钱，但是依然没有办法改变他内心的自卑。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啊，别看你有钱，不但不被人尊重啊，还老被人耻笑，尤其是那些读书人，那看不起李珀。您想李珀要进入上层社会，能少跟当官的打交道吗？他发现这些饱学之士表面上对他哼啊哈呀，其实啊是对他既利用又瞧不起，这让他很不舒服。可是这个成王呢，对李珀是相当的佩服，而且言谈话语之间，李珀听得出来成王啊有学问。李珀心说，哼，我哥们儿这是京城高官子弟，哎，他都高看我一眼，你们广陵县这些当官的算个屁，早晚我在你们这些老学究的面前，我要扬眉吐气，让你们全都颜面扫地。当然了，成王为了接近李珀呀，这也是有意为之，哎，必须得捧着说。当天晚上李珀呀非常高兴，又设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什么山中走兽、云中雁、陆地牛羊、海底鲜、东海的鲻鱼条、西山的凤补肉、南岭的狗熊掌、北周的兔子腿，煎炒烹炸溜熬炒咕嘟炖，哼，看一眼是黄白红青翠，提鼻子一闻是酸辣香甜咸。成王啊早都吃不下去了，这两天在群芳阁呀都已经饱食终日了， 在京城都没这么吃过呀。所以今儿成王啊，今天主要是喝酒。因为这是家宴，所以李帅呢待了一会儿就走了，就由九姨太和李珀作陪。成王那是好酒量，把这个李珀喝的是五迷三道。哎，李珀呢不但能喝，这九姨太可厉害。嘿，您看这女人喝酒往往就这样哈，要不就就是滴酒不沾，一点红三杯倒，要是赶上那能喝的，一般男人都不是对手。就这九姨太跟成王是推杯换盏，喝了这昏天黑地。但是从头到尾，九姨太始终也是仪表端庄，举止儒雅，席间呢还抚琴助兴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李珀有点累了，晃晃荡荡的从椅子上下来，他打算呢上个茅房，跟成王这还白话呢。哎，你们好好喝啊，哎呀，我去解个手啊，咱们一会儿回来接着喝。一边说着呀，他一边挑起帘笼准备出门。正这个时候，怎么那么巧，怎么那么寸，外面有一个侍女啊给他上菜，端着一个托盘，上面是一盆甲鱼汤，旁边还有四个小碗，正往屋里走。他呢个头比较小，端着这个盘子呀就很费力了。李珀是从里往外来，两个人谁也没瞧见谁，邦当撞了个满怀，这盆甲鱼汤一点没扫去，咔嚓全扣李珀脑袋上了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湖鸡鸣啾啾，生猪油，春风秋月不相待，疏忽朱颜变白头，万江天上银河水，三座甘霖热水，万草粉身碎骨，一曲迎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凉冷秋，一曲迎魂壮烛火，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传奇书场》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草原那草原，我可爱的家乡，马背呀马背，有生命的摇篮，如织织把我抱育，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。

取石灰银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上文书啊，咱们正说到成王是入住到了李珀的府上。这成王啊，真是煞费苦心呢、为了查访出李珀的这个人有什么为非作歹的行为，成王不惜是自降身价。怎么说自降身价呢？人家那是一国的王爷，化妆成了一个客商，来找李珀呀套词来了。成王这戏演的是真不错，在群芳阁跟李珀结交了之后，就来到李珀的府上，见到了李珀和他那九位姨太太。李珀很高兴，晚上就开始设摆筵宴，来邀请成王啊，说这成王接风洗尘。那么上回书咱们说到，席间吃的差不多了，李珀这小子呢想去茅房，他晃晃荡荡迷迷糊糊站起身来说，酒啊，你陪程少爷接着喝啊，我那个去趟茅房，一会儿回来咱们接茶喝啊。他一边摇摇晃晃往外走啊，一掀这个门帘坏了，打外边又进来一位。这人呢是个小侍女，正在往屋里边上菜，其实这是最后一道菜了，是一道甲鱼汤。哎呀，这甲鱼汤可真不好弄。为什么？山西广陵这是个内陆啊，要说在这儿搞一条甲鱼，又不像今天说是吧，物资这么丰富，交通这么便利，可以养殖啊。那地方说弄一条甲鱼吃，那可太难了。所以这道菜是最后一道硬菜，也是一道汤品，做了一晚上这才弄好。由这小侍女叫薛灵儿，小灵端着给上了菜了。这薛灵儿今年才16岁呀，个头也不太高，她拿着这么一个巨大的托盘，上面还有一个大盆放着这甲鱼，旁边还有四只小碗，这就显得很笨重。而且这个盆呢特别大，薛灵儿抱在胸前呢就阻挡了自己的视线。再加上这个李珀也喝多了，摇摇晃晃笨笨拙拙一掀帘，两个人咣的一下正撞一满怀。薛灵儿啊了一声一撒手啊，这甲鱼汤一点没糟践，呼嚓一下全扣到李珀脑袋上了。这汤做完了呢，已经在厨房放了一会儿了。这厨师傅想得很周到，不能说我上来汤啊特别的烫嘴，这客人都喝不到嘴里，那哪成啊。所以在厨房呢放了一阵了，但是那也有温度啊。这灵儿这一盆汤夸的一下往李珀这身上这一扬，把李珀给疼的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这肩膀啊前胸啊有衣服，这汤呢全给弄湿了。这脸上受不了啊，这汤溅到脸上啊就会烫起一串料泡来，可好家伙。李珀呀这茅房也甭去了，这酒也醒了一半，滋啦这一烫，李珀一滑了，是什么人？这薛灵儿呢赶紧把盆放在旁边，把盘子放在地上，这就跪地上给李珀就磕头，哎呀呀呀，灵儿不对，都是灵儿不对，大官人呢没烫着您吧。李珀这才发现是这薛灵儿，这气儿啊就没了一半，但是那也很生气，我说你有病啊，啊你没长眼睛啊，你没看见我从屋里出来吗？你这是要干什么？ 把雪灵儿吓得，哎呀，抱歉抱歉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大官人呢，灵儿实在是没有看见，您从里边出来也太急，所以说我出来的急，我都喝成这模样了，我能出来的急吗？你他妈没长眼睛你，气得李破上前啪给了灵儿就一个嘴巴。旁边九姨太跟成王赶紧就过来相劝，九姨太就说，哎呦行了，我的大官人呐，你跟一个下人较什么劲呢，赶紧的吧，这得拿点冰块啊给您敷一敷啊，你这个烫的伤啊不要紧，拿这冷的东西一敷，哎，自然就下去了，要是时间长了啊，真容易形成烫伤。你看九姨太还挺明白，哪有冰块啊，人家家阔气，人家有自己的冰窖，所以九姨太就说呀，赶紧我到这个冰窖里边呀，哎，去拿点冰来给您敷一敷。李破这阵儿有点以酒盖脸，撒开酒疯了，啊，不用你去，你坐那，灵儿你去，嘿家伙，你妈烫我一下子你还有理了，你啊，你还不赶紧给我取冰去。这个灵儿啊是真的有点吓傻了，因为平常里这个李破呀相当的跋扈，相当的蛮横，对于这些个下人呢也是非打即骂，所以刚才惹了这么个祸呀，灵儿有点吓懵了，现在一听说让他赶紧去取冰去，这灵儿才反应过来，赶紧从地上跟头把式爬起来，噔噔噔噔往外就走。他往外一走的这个功夫，李破乐了，成王一看，这位什么毛病，这是烫成精神病了还是怎么着？李破拉着成王，哎哎哎哎，老弟你瞧见没有？成王说，我瞧什么？装什么糊涂啊，都是大老爷们儿，别给我来这套，你看看看看，他指的是那个薛灵的背影。哎兄弟，这薛灵儿就我这小侍女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你看看还跟我装蒜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府上上上下下呀也得有100多号下人，哎，光小侍女年轻的就得有30来个，我都拿眼睛把他们寻摸遍了。我不瞒你说，谁都不成，就是这小灵儿，瞧这背影没有？哎呦，这背影真是啊，赛若天仙呐！啊，太漂亮了！哎哎，九儿九儿，我让你根据他这背影，给谱了个曲子，你弄好了没有？九姑娘一听啊，是前些日子呀，大官人说灵儿的脚步很轻盈，背影很好看，就让我呢，依据他这背影给写了个词儿，给谱了个曲子。就是啊，你这今天他不撞我这下啊，我还给忘了。你赶紧的，那个给程少爷表演表演，好吧。丝鸾响动，琴声悠扬，这九姑娘啊就给唱了一曲美人十步走。怎么个十步走啊？这就是形容这薛灵儿啊步态轻盈好看，哎，每一步都有讲究的。这曲调是什么说书的就学不上来了，这词儿还记得住啊。怎么个美人十步走呢？叫头步走，七仙女从天而降，怀阴下佩董永，情意绵长。二步走，蔡文姬思念故里，写胡家抒情怀，得救还乡。三步走，王昭君琵琶怀抱，贺北藩配单于当了娘娘。四步走，李三娘磨坊研墨，产生了蛟龙子口咬麒狼。五步走，秦雪梅婆门吊孝，真绝女冰雪至落下贤良。六步走，王三姐登楼抛彩，打中了薛平贵，夫妻成双。七步走，孟姜女长城寻夫，哭倒了万里城，找着了范郎。 八步走，范梨花是劈刀斩夫，得配了薛丁山，福保唐芒。九步走，刘金定招夫排卦，他寻了高君宝，去破南唐。十步走，穆桂英天门献宝，撵走了老颜荣，斩了韩昌。哎，这就是每人十步走，是一步一点，一步一个美人。这九姑娘有才啊，她给写了这么一首小曲儿。哎，你看唱的都是什么巾帼女将，实际上那就是在帮助这个李珀呀，在玩味薛灵儿。九姑娘唱完了，李珀也不知道疼了，是抚掌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有才有才有才华，哎呀，唱得好唱得好啊。哎呀，不瞒你说呀，老弟呀，这个薛灵儿我瞧着不错呀，啊，说这话差不多也两年多了啊。那时候呢，我在咱们这个广陵县的城东啊，有一个集上，我就发现呢，有老太太啊，在那儿插标卖儿。哎，我心善呐，啊，人称李大善人嘛，我就过去了。我一看这小孩啊，哎呦，一问才14岁，这小姑娘挺好看的。后来一商量下啊，我给了100两银子呢。哎呀，当时我就觉得这小姑娘不错，到家里呀就当个下人。你还真别说，别看这小姑娘不够机灵啊，但是还算本分吧。不过我呀，管理我手下的这些个下人呢，我的要求很严格啊。他们是干嘛的？他们是听命于我，服务于我的。哎，我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啊，我跟皇上也差不多少。成王就听着李珀在这白话呀，牙根咬得直响啊，心说好小子，你在这儿当上法外之天子了，好嘛。正说着呢，那薛灵儿回来了，拿了一个袋子，里边包了两块冰，同时还拿了个小碗，里边装了点大酱。哎，这都是治烫伤的好方法呀。他进到屋来呀，战战兢兢的就来到李珀的身边。哎，大官人，灵儿，灵儿真是抱歉，灵儿有眼无珠，碰着您了，快给您敷敷吧。哎呀，行了，别磨叽了，你过来吧。你李珀说着话，一把抓住薛灵的胳膊就往自己的怀里揽，可把这个薛灵给吓坏了。他赶紧的呀，用这个冰块就捂住李珀脸上烫的那个部位，以此呢来作为一个隔挡，自己好身子往外撤。这李珀一看，哎，这还干嘛呀？这是怎么着？你还不从我是怎么着？你过来。李珀他就不站，他就拽着薛灵儿往自己的这个怀里抱啊。这灵儿啊，是走也不是，是不走也不是，两个人就在这屋里边啊就开始撕拉上了。哎呦呵，这九姑娘在旁边看着觉得很尴尬。其实啊，李珀在这个家中可以说是山中大王一样，无法无天，胡作非为。要说当着九姨太欺负个下人呢，什么跟其他的这几个姨太太耍耍贫嘴呀，犯犯贱呐，调戏调戏呀，这都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关键是什么呀？今天有客人在，人家程少爷第一天到家里边来，你说你李珀你这像什么样子？你这个，所以啊，九姨太赶紧就过来阻拦。九姨太一过来拉着呀，哎，这李珀呀撒开酒疯了，说小九，你今天甭跟我这儿对付啊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你不用过来了，今儿啊薛灵儿到我房间陪我。我告诉你小丫头片子，你今天要是不从我，我就要你的好看。其实这个李珀惦记这薛灵啊挺长时间了，自打把这薛灵买到府上之后啊，李珀总瞧着这孩子好。这小姑娘干干净净本本分分的，但是一开始年纪太小啊，过了这么两年多， 长成了，今年16岁了。李珀啊，总想着有什么办法，我能把这小姑娘得到手。那位说他都九房姨太太了，他还不满足。你看看，这个人呢，他就是喜新厌旧，另外就是没得到的，他总觉得更好一些。只不过呢，这个薛玲啊，很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，很知道深浅，很知道尺寸，所以说在这个府上呢，只要一干完了活，马上他就躲起来。哎，见到这个李珀呀，大官人长，大官人短，是有礼有节。这李珀事情也多，成天吃喝玩乐的呀，也没容得了什么功夫，没找什么机会下手。今天可好了，这薛灵儿闯了祸了，弄这李珀一身甲鱼汤，这李珀呀可算找着机会了。你不是害着我了吗？你不是有短处在我手里了吗？今天呀你就得陪我。跟薛灵这撕吧来撕吧去，眼看着这灵儿就要受辱了，成王再也看不下去了。他来到薛灵和李珀的中间，把手一横，哎，老兄，你喝多了。成王这么一分呢，就把薛灵儿给让开了，别到自己的身后。我说李兄，今天你真是喝多了。他一个下人，他懂什么呀？啊，在这看，这小姑娘今年也就10几岁，还不到20呢。您呢，大人不计小人怪，宰相肚里种白菜啊，你呀就别再难为这孩子了。小玲啊，还不赶紧给你主子磕头认错。是是是是是，薛玲再次跪地磕头啊。有成王在这儿拦着挡着，李珀呀兴致大减，他摸着自己的下巴看了看成王，又看了看薛玲，心说他妈这小子怎么冲上来了。行了吧，看来今天不是日子。好吧，小玲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发生，你可小心着点。另外我府上的规矩严明，你可要谨言慎行，听见没听见？ 是是是是是，大官人，灵儿错了，灵儿再也不敢了。 薛灵儿眼泪如珍珠断线，啪啦啦往下直掉啊。九姑娘给了个眼神，那意思你下去吧。薛灵赶紧起身，收拾好盆碗，拿着托盘，她下去了。哎呀，这么一折腾啊，李珀的这个情绪大减呢。行了，我这茅房也不想去了。哎，怎么样老弟啊，你吃的如何啊？成王说，我早就吃饱了。那咱就休息了吧，是不是啊？明天我这觉啊咱得中午见了啊，咱们中午起来再续谈。酒啊，那个你给老弟安排啊，一切都听你的。李珀说完了转身回屋睡觉去了。九姑娘给成王安排了住处，哎，两个人告别之后啊，成王睡不着了，他就来到院中，就想薛灵儿这个事儿，心说话啊，没准啊这个小灵就是一个突破口。因为他听说了这李珀跟他说2年前就把薛灵买到府上，那就说明呢在这个府上已经待了只有2年多了。那如果李珀的府上有什么样的事情，薛灵肯定是知道啊。所以成王啊下定决心，我要找这小灵儿问一问，看看最近这2年呢这李珀干了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没有，他有什么耳闻没有。想到这儿，成王溜溜达达的就在这院里转开了，干嘛呢？他想看一看，看看啊这个下人们都住在哪儿，这薛灵儿哎，这些侍女们是住在什么地方。他正往前走着呢，就听见身旁一个小院里边稀稀疏疏的有人对话。

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。